以及心里话，问上一声周末好。 一对傻瓜疯狂的爱着对方，在他们心中只剩下彼此向往眼光。我也曾是一个傻瓜，曾痴痴的狂恋着他， 爱这首歌，并且非常喜爱 Elva 的竟然说，哎呀，这歌都出来了，那我继续躺一下吧，在被窝里面收听带你出发啊。这个可爱的星球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发生，它不停地发生着自转，然后呢也围绕着太阳进行着公转，总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在这岁末年根的时候值得把它深深地记下来。所以不管怎么样哈，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多爱自己一下，拥抱自己一下， 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琢磨，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 抱紧一整个心房。 心脏砰砰砰砰砰砰砰跳， 抱一下抱一抱一下， 砰砰砰砰砰砰跳，砰砰砰砰砰砰跳， 抱一下抱一抱一下， 抱一下。 为你一句话，我学会了逞强。你很受伤，我躺着一种枪，男人的刺刀，为你柔软放下，就是拿你没办法。 世界再冷漠，有你在就暖化，喜欢

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哎。 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看到了亲爱的报道，小沈 Barry 还有张怡，他说 Morning 二姐周末快乐，带你出发开始倒数，所以更要珍惜在被窝里面收听的时间，谢谢你们在周末早晨起来还要陪着我，感恩在心，但这首歌不是感恩的心。我们有请落日飞车在这个周末带来一种休闲的氛围，爱错。 落在窗口的你一起过来，你低头不语，我不想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我否认你的错，除了你的承诺，除了你的曾经，如果要 我否认你的错，除了你的承诺。 Every time I take a break, the game be so boring. Pretty like Naomi, Cassie plus Lauren. Spitting like Weezy, Foxy plus Lauren. Boy like the Ramsey, now that's Gordon.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back talk I'm foreign. When they think they top the queen, they start falling. Word to my air shots, I'm so cheeky. Got them trying to palm my air like young Kiki. Yes, I'm ghetto, word to Geppetto. Plus I'm Leto, where's my stiletto? Tell Mike Jordan, send me my retros. Used to be bite, but now I'm just hetero. Ain't talking medicine, but I made a morphine. Ever since I put the cookie on quarantine, he know this thing A1 like a felony. All he gotta do is say the word like a spelling bee. Day and night, the moment, keeping me at the moment. I bet you had a moment, why don't you say so? My chest, my breath, right quick. He ain't never seen it in a dress like this. He ain't never even been impressed like this. Probably why I got him quiet on the set like zip. Like it, love it, need it, bad. Take it, own it, steal it, fast. The boy stop playing, grab my ass. Why you acting like you shy? Shut it, save it, keep it pushing. Why you beating round the bush and knowing you want all this woman? Never knock it till you try. Yeah. All of them is hating, I have you with me. All of my niggas saying you mad committed. Really to anybody, you had them pretty. All of the body, I need out in the city. Cat, Nicki Minaj, Say So， 在7:25的时候，也是我们第一个时段的带你出发，正在直播当中。早上好，已经问候一圈听友们了哈。如果后续有陆续报道的听友，可以继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哦、我突然觉得我说着说着话呢，嗓音有一点点哑，倒不是因为真的，比如说咳嗽啊、感冒啊，造成了声音的嘶哑，而是因为睡眠不足。我昨天应该是有晚班，怎么叫应该是有？昨天有晚班，7点下了节目，8点多离开了电台，然后呢，去稍微吃了一口晚餐，等于将近快9点多到的家。10点半还没有躺下睡，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预料到说，哦，我今天早上一定是一个睡眠极度缺乏的一个早晨。不过醒来之后发现，哎，还挺精神的，就非常意外。珊珊说要吃好早餐，这个应该也是要通过电波向所有的听友哈有这样的一个问候。除了问候一声周末好之外呢，也希望你们吃好早餐。我的早餐呢，今天很简单，一颗鸡蛋，一杯咖啡。有人会说代役转性了啊，居然喝咖啡。还是要提提神的啊，所以应该是拿铁，对，是昨天买回去的一杯拿铁，原封不动的放到了今天早晨，重新热了一下之后哈，稍微提一提神，而且那颗煮熟的鸡蛋真的帮了我好大的忙。我出门在路上的时候，就是握着冰冷的方向盘，那个时刻我觉得，哎呀，太冷了，怎么办？手又没有办法离开方向盘，就是靠这颗热乎乎的鸡蛋来续命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一边开车自己都很想笑，好在路上车不多。好了，还有4秒钟时间，我们进入半点的一个台标，马上回来。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Flame of Hope》。

有什么可以阻挡年少轻狂？ 所有孤单的人 奶茶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新歌，特别适合放在年末的时候。所有相爱的人啊，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它会出现在某一台跨年晚会上面。而且这首歌呢，其实跟刘若英有着很奇妙的缘分。十年前的时候，火星电台给奶茶写好了这首歌，然后阴差啊，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睡眠没睡好，舌头不利索，阴差阳错没有能够收录在当时的专辑里面。后来这首歌呢，曾经一度到过其他歌手的手上，但是呢，就像歌名一样，注定相爱的人一定会在一起的，所以这首歌最后回荡始终回荡在刘若英的心里面。经过了几番的曲折的折腾，最后由葛大为重新填词，再度回到了奶茶的身边。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发表了这首新歌。 好不容易人到了巴黎，结果行李却跑到东京，睡在陌生床上想念自己的睡意，就是一定不能太顺利，假期才算值得回忆。明明点的是芒果布丁，结果来了十多皮里皮，拿着刀叉迟疑三秒，叹了一口气。对于上帝安排的惊喜，真是不好表示抗议。愉快都怕来不及，哪有时间不开心？这就是人生。去挑剔，优雅地说声塞拉比，欢迎每一场风雨光临。终于答应陪他看电影，却没想到他早已放弃，脸上微笑僵在那里，只说没关系。爱情就是喜欢的作剧，就是人生塞拉比，来点波折才有趣。风景很快就过去，哪有时间去挑剔？优雅地说声塞拉比，欢迎每一场风雨光临。 刚洗完车，通常就下雨。要找的人，他常常没太急。难忘的人，总是忘了你。别介意，这是定理。 愉快都怕来不及，哪有时间不开心？这就是人生塞拉比，来点波折才有趣。风景很快就过去，哪有时间去挑剔？优雅地说声塞拉比，欢迎每一场风雨光临。说声塞拉比， thank you.

也是很活力的男孩团体。那当年作为华语乐坛里面啊男孩团体的鼻祖之一，小虎队绝对拥有姓名，所以他选择了一首《庸人自扰》，在这个周末的早晨送给他想让他听到歌声的胡先生。周末好。 爱不爱都受煎熬，铜铃鸟飞远了，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出犯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心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 岁月不轻饶， 一生的机会年少，又何苦庸人自扰，斩不断情丝难了，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time, down in my lonely fights, I... 画面，你勾着我的肩，快门瞬间留住甜蜜纪念，写过了那对经历的祝愿，我们笑着坐在一棵树旁边，亲手为你撑冰淇淋的甜，心之所愿认真盘算过永远，你说想在夏天看烟火表演，然后让海浪拍打在我们脚面，我是你扑克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说无眠晚安才入睡的习惯，所以路过约会的地点都忍不住要看一看，我是你扑克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剩的痕迹一点都不说再见，原来我搬进你的心里面，睡在你的左边， 接近画面，你靠着我的肩，快门瞬间留住甜蜜纪念，写过了那对情侣的祝愿，我们笑着坐在一棵树旁边，亲手为你唱冰淇淋的甜，心之所愿认真盘算过永远，你说想在沙滩看烟火表演，然后让海浪拍打在我们脚面，我是你不可满怀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说无边晚安才入睡的习惯，所以路过约会的地点都忍不住要看一看，然后的转一转，是你说无边晚安才入睡的习惯，所以路过约会的地点都忍不住要看一看，我是你 是故作轻松，痛和不痛，别看表面深刻，人世间更痛是模棱两可。我多想就这样天真着，不用管束缚我的规则，一次次被不安拉拽着，留在安全时刻。当鼓起勇气走向未来，又有人议论远方黑白。当你想要眼前的那块，就会说要离开。这就是风儿吹着沙，这就是海浪着它，下一秒会是落沙，还是继续保留你的挣扎？就像这树叶的散落，最难是漂浮的那刻，因为你离开了它，坐上去往未知的车。懦弱还是故作轻松，痛和不痛，别看表面深刻，人世间更痛是模棱两可。我多想就这样天真着，不用管束缚我的规则，一次次被不安拉拽着，留在安全时刻。当鼓起勇气走向未来，又有人议论远方黑白。当你想要眼前的那块，就会说要离开。这就是风吹着沙，这就是海浪推着它，下一秒会是落沙，还是继续保留你的挣扎？ 就像这树叶的散落，最难是漂浮的那颗，因为你离开了它，坐上去往未知的车。这就是风儿吹着沙，这就是海浪推着它，下一秒会是落沙，还是继续保留你的挣扎。 说它是首新歌，但是你花上三分钟时间听过之后，会觉得这首歌的生命力应该会很持久。背靠背听到两首歌都属于在电波里面，我个人觉得啊，出现几率会非常低的两首歌。前面是杜宣达的第五遍晚安，放在了早晨跟大家打个招呼，以及刚刚听到的是张瑶近期的新专辑里的一首歌叫摸棱两可。但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的作品哈、作品是真好，但是因为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不知道接下来他会不会变成冷藏歌手、雪藏歌手。哎，且听且珍惜哈，天地龙鳞，有请二哥。 这江山我起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几世纪有百年，你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流离，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宁一寸心，故事飘摇我不肯停，手里寻手情，悠扬古琴难君子心，我清醒当爱饮，寒暄洋洋我下文明，经过去我落笔，东方描过了王都里，山水里我默默去，只见林群落下紫禁长山无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继长文化山根，突破编剧去扭转陈坤，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宁一寸心，一笑声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 风雨心动无所适从，爱却一点勇气，你的暗兵不动，敌对我情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浮现假情，上浮的家 the street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八，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八。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哎，这个片花我也放了不止20-30遍了，但我突然在刚刚听到这个片花的瞬间，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事，隔壁1039的主持人林鹤。因为他属于那种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他会起来开车在二环兜一圈的人。那真的是目的地不重要。 是不是就只有他记着聊天语气？哦，是不是早安晚安也有特别的意义？他也在一小句开玩笑的准确先看向你，当你其实只说还没喝过瘾。是不是他只是爱分享鸡毛和蒜皮？怎么路边的猫咪和月亮拍进相机？是不是试探你整个贴个词在公开爱情在不同的甜蜜同云里雾里？他不否认心动无所适从，还缺一点勇气。你的暗并不懂地对我听，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互相较劲？秘密游戏上浮的结局在这看电影那坐起水喝得漫不经心，三场突然大雨一起淋湿球鞋连衣裙，循环列表单曲四层他个单分他二期未来时的甜蜜要抢先预习。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的夸张和比喻，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全篇解读情节逻辑，谁在互相的矫情？秘密游戏胜负的结局在这暧昧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小心翼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微妙的关系像追逐相同频率的呼吸，爱是瞄准我们的奇迹，瞬间就会出发感应。心动无所适从，还等一点勇气，你的暗并不懂，你对我情 胜负的结局，在这暧昧期。 用这首轻快的买辣椒也用圈的 MH7 问候一下艾玛，艾玛说周末好啊 Coco， 还有欢迎一下猫 CC 遇见丽江晴天，他给我唱了首歌葫芦娃葫芦娃，风吹雨打都不怕，我觉得我好像唱错了哈。他说经历了酷暑和严寒爬起来做节目的人终于熬到了年根最后的几期节目。问候一下郭威，他给我晒来了他的早餐哈，一碗牛奶麦片是不是，还有两颗温热的鸡蛋哈。看到这个煮好的这个白水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感受哈，有感触。因为今天早上要不是那颗温暖的鸡蛋，我觉得握着冰冷的方向盘的我真的会觉得太惨了，这么冷的一天早上起来我还要早起。欢迎一下费劲儿，费劲儿说刚才静静点那首小虎队的庸人自扰，他以为明年是虎年，所以点了一首小虎队的歌，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点，难怪前几天去到环球影城看到小黄人都穿上了老虎的衣服。 Bring me down, can't none. Bring me down.

带你出发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就在 FM 九七四，每个周末的早晨7点钟到10点钟八点档的时刻，看到了吴昕，这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也是留言了，他说马上就要到虎年，虎年是我的本命年，想在节目当中点首歌给自己李荣浩的《山川》。当然也希望自己在2022年全新开启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刻能够勇往直前，克服困难，不知道生活当中有哪些沟沟坎坎哈，但是我们都一起向前过，加油。 太阳从亮到黑，昼晚腐蚀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啊，不远千里就谈四分，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尾和巷口，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山脚下一颗石头，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要花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只不过是碰触山体的你，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尾和巷口，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那又怎么能寻情或老去，都随你人间，哪怕开过山的道，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绷住山体的你。 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的谎言说的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中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 时光音乐会当中，郁可唯演唱的几首别人的作品都特别的圈粉，让很多听友听过之后都觉得，哦，这真的是一个宝藏女歌手，唱别人的歌能够唱出不同的味道，专属于郁式的唱腔，对于原本别人的原曲有了更多的一个推广度的感受。也欢迎一下在收音机旁跟我互动的 Frank， 还有战神，以及打过招呼的猫 CC、乌汤咖啡。有人建议说用小黄人的腔调主持一期节目，那我的嗓子就废了，还是有请我最爱的丁时光吧。 逆风适合飞翔，轨迹不用跟谁一样，逆光轮廓印象，表情就不必隐藏，世界有无形的围墙，解开谜题才有方向，用心雕筑历程，这条路叫做成长。哦耶，身在其中，懵懂和汹涌，横冲直撞，只想找到出口，转瞬即逝，回首才能懂这金色的迷宫。哦，我从来不相信注定，不能只是做个手下败兵，如果青春只有那么短，怎能浪费时间停 精致的遗忘性，春光清醒，汗水胜过决定聪明，桃源霓虹身临其境，拍自己的时光电影，用外表助力成就 猜测迷宫、yeah, yeah, 我从来不相信注定，不能只是做个手下败兵。其实青春只有那么短，怎能浪费时间停留、哦、我越来越坚持肯定，时间只能用时间去证明。所有期待已经等在未来，必有回应。 我从来不相信注定、哦、不能只是做个手下败兵。如果青春只有那么短，怎能浪费时间停留。我越来越坚持肯定， 肯定时间只能用时间去证明，留下属于我的烙印，未来一刻不停。 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用声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Love is lost and love is found. Another city, another show. Curtains up and away we go. In the hotel bar, the party's starting. Lots of laughing, lots of flirting. Happy faces, total strangers. Looking for love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I can't imagine waking up with anybody else but you. I can't imagine waking up with anybody else but you. Go. Some you remember, some you don't. Living up to expectations, sometimes out of desperation. For me, no solace could be found. A heav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All these memories are too till sharp. Thank you, girl, for saving my heart. I can't imagine waking up with anybody else but you. Song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have met some pretty girls. Someday though, this will end, and I'll say farewell to all my friends. 'Cause after all is said and done, my youthful days are now all gone. There's only one place where I belong. I can't imagine waking up with anybody else but you. I can't imagine， 确实无法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没有了这样的一种产品出现的话，可能我们的生活会多么多么的枯燥。看到了 Mouse 来报道说，今天早上有没有周杰伦啊？周董还在排队拿号呢，稍等一下啊。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好久不见，真正好久不见的应该是昨天晚上让很多网友直呼爷青回的那支男子组合，因为昨天晚上他们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面都刷了屏哈。对于不少80后来说，他们的歌一旦想起来，那绝对是满满的回忆。 YYDS， 而这个组合很够意思，就在于他的首场线上演唱会完全奉献给了中国的歌迷。 Hold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From thinking, oh no.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you're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好可爱的西城大爷Westlife 昨天呢不仅是献唱了 My Love You Raise Me Up 这些经典歌曲，还翻唱了中文的平凡之路。毫不夸张的讲，我平常已经很少翻朋友圈，但我昨天晚上就好信儿，把昨天大概在晚上8:30之后的朋友圈一个看了一下，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人在转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视频的状况了哈。应该说有大概超过2000万人通过了微信的视频号收看了这次的线上演唱会，因为不能说是直播，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小 bug 已经露出来，它是录播的状态。因为当他们的对话出来的时候，底下字幕已经同时出现了，而且甚至说有些部分的段落话还没有说完啊，字幕组已经翻译完了。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暴露说这是做好了提前的准备，但没关系哈，诚意就是诚意，能够把首场线上演唱会带给中国的歌迷，说明他们很在意我们，并且也知道我们的回忆当中有他们的青春的影子。所以昨天晚上是很多人哈，应该说是大家的青春团建，提前过年了。 再带来一首 Westlife 的歌，他和 Delta Goodrem 合作的 All Out of Love， 这是一首翻唱。 Thinking of you till it hurts, I know you hurt too, but what else could we do? Tormented and torn apart, I wish I could carry your smile in my heart for times when my life seems so low.It would make me believe what tomorrow could bring when today doesn't really know, doesn't really know.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这两首歌也满足了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听节目的海洋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哈。问上一声周五的傍晚好。 TTZZ 说最近泪点很低啊，一边看着时光音乐会，也感受了昨晚的东城、Westlife 西城你差点把我带沟里。他说满满的回忆哈、真的是回忆杀，所以呢就会觉得说曾经那个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内心火热梦想火热的自己还好吗？有的时候这些音乐的存在就是提醒我们，曾经我们也青春年少过，不需要道为旁人知哈、只需要让自己内心记得那个曾经的自己就好了。 这个世界的第一句话记得吗？是不是和想象之中的会有偏差？你听啊，总有人在牵挂，就像风轻轻地吻一下，或这样的或那样的，勇敢总是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 逆着寒流生长，却依然开起了花。你看啊，这注定的年华，总会有思念它不听话。请让微笑落在脸颊，走吧，在城市中喧嚣，穿着一首歌谣，让它在繁华中落脚，流过的泪不重要。 Percy Paddy， 问上一声周末好。如果在月末的时候哈，在十二月的二十四号到二十五号，你没有什么安排，但是又想去感受一场音乐会演出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大剧院的这一场音乐会，同时可以听到多部的歌剧。那么这场音乐会呢，应该是不要错过的。十二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五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一经典音乐会将会满足大家的需求，里面有《三月桃花心中开》、《洪湖水浪打浪》、《马蹄耕耘的历史》、《找到了救星看到红旗》。这些个在国人心中烙下印记的旋律，总会唤起曾经的一些感动。贞洁女神、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等传唱了数个世纪的经典的曲调，也将会让观众一次性的过足歌剧瘾。所以如果在十二月二十四号、二十五号这两天，哎呀，想要在一个比较有节日氛围的时刻去感受音乐会、感受世界歌剧的经典魅力的话，记得去大剧院官网感受一下。 当汽笛嗡嗡响起的那一刻，我们被惊吓大声的哭喊，这一段旅程刚刚开始，只觉得摇晃不安，想回头太难，却

当然调整之后呢，还是有出行的线路哈，调到了晚上傍晚时间，所以下班路上的朋友请关注娱乐装牌，我在那儿等你们啊，继续带来好听的音乐，走心的聊天。有请 Conan Gray Telepass. It's just so you, you're just so predictable. Won't you try something original, old news reused? That's why I don't cry. 'Cause I got a feeling you're coming back just like you have in the past. Yeah, I got a feeling you'll be sending me trash. You should've left in the drafts. Yeah, I got a feeling.带劲的一首歌来自 Conan Gray， 沟里娃 Morning 早上好，他说 Coco 看窗外风景的时候真的是在说我呢，坐在后排正在听着你的节目，眼睛看向车窗外，哎，电台 DJ 最喜欢看到这样的反馈了，我明明只是描述了一个场景，然后就有这样的听友超开心。 Baby I Know 来自刘雨昕， Says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Oh, oh, yes,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可随光束的杯中入，不期而遇的暧昧，藏匿就是因为只想纯粹。So he says 奇遇总会在某天来。 来自于刘雨昕哈 Baby I Know， 从 The Night 当中 C 位出道的刘雨昕很快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叫做仙乐都，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洛凡依晨的小作文来了，大概内容呢我就简单说一下，我觉得他对我的那个认识和肯定让我觉得突然哎，好像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他说我是一个热情爽朗会走心能唱而且模仿力也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谢谢你对我的认可。 长颈鹿在探索， 他说下周末有个考试，所以可能在周末没有办法出现了，不过期待在2022年的时候可以在傍晚多听一些哈，跟我说可以在明年不用起大早了，有了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萌翻的小兔子说我现在在动物园，冬天的动物园是要打一个哑谜吗？我想到的是许光汉这首《淡季动物园》。 我的淡季，我没目的而已，很惬意，隔着几面玻璃，你也在这里。或许你有点在意，所以故意跟我走很近，是我会错意，其实你用心在看戏。左边是南极，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陪你寻亲，请你耳熟里，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哦，我说天气，你说电影，会不会就这么在一起？还是发现彼此太无趣？我有点在意，反而故意保持这距离。是我会错意，其实你没有在看耳语。哦哦哦哦哦，左边是南极，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陪你寻星，请你耳熟里，我们都在意，反而可以假装不在意。哦哦，水塔都淡季，冷漠看着两人的默剧，那的秘密，只差当事人还在逃避，有种熟悉，含蓄但透明。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哦，我说天气，你说电影。或许可以鼓起勇气，在寂寞的夜， 孤单睁开眼，只能闻到香气。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错与呀错与。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有芳草碧连天，太阳万丈光，无影不出现，再有花儿沾染染笑颜。是大海的波浪层层澜，送走风帆向彼岸。是大雁的翅膀告诉冷暖，让春天变成期盼。只是我还有个小小的心愿，让感恩的心布满温暖的人间。只是我还有个小小的梦想，让幸福常伴你的身边。只是我还有个小小的心愿，起璀璨的明天。只是我还有个小小的梦想，让我歌唱花开春满园。舞台，同学的鼓励，朋友的陪伴，才有少年长成人才。是环境和无心赋予我，悄悄大路更开阔。 心愿，让感恩的心

些恍若昨天的笑脸，变成了难以割舍的遗憾。当幸福把时间变短，爱情变成曲线，客气变成温暖，把没有说完的说完，算不算答案？当你一个人期盼，突然觉得孤单，都有些荒诞，你决定分开的所有会承认，怀念曾经的瞬间，你突然发现你丢失了原来的温暖。当你一个人期盼，突然觉得孤单，都有些荒诞，你决定分开的所有理由。偶尔你也会承认，怀念曾经 前天毛不易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是给电视剧《小敏家》演唱的插曲。你想我们有说法叫白嘴吃哈，就感觉我们还没有看剧，光听他这首歌都这么声声入耳，感觉是那种又让人觉得听上去有点鼻酸但又忍不住想要靠近的声音。所以这样的毛不易真的太适合冬天跟大家一起来听了。所以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又热起来了哈，有好多喜欢毛不易的听友就纷纷浮出水面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也允许我向你问上一声周末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带你出发。 来，我想在这夜不来，一个人的球场没我在，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我猜，我讨厌的习惯你有没有改？没有我们这样的耍赖，你的生活是不是精彩？我想大气不能没有迟到，心神不能违反誓言，爱情不能失去平衡点，所谓的背叛可能只是一个爆发点，在瞬间没想起双人间，怎么找得到比我对你更好的人？怎么再开始信任一个人的过程？怎么再称呼我代表了身份？下雨了谁赶着为你开门？怎么找得到比我对你更好的人？谁知道你的小动作代表什么呢？谁知道你爱中属幼稚的单纯是需要有个人保温？ 生命不能违反誓言，爱情不能失去平衡点，所谓的背叛可能只是一个爆发点，在瞬间没想起双人间，怎么找得到比我对你更好的人？怎么在 开始信任一个人的过程，怎么在称呼我代表的身份，相遇了谁甘就为你开门，怎么找得到比我对你更好的人，谁知道你的小动作代表什么的，谁知道你会成熟幼稚的单纯，是需要有个人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台 DJ 和歌手哈，不唱歌之后呢，他做了广播节目的音乐主持人，那真的是信手拈来，比我对你更好的人。我们的听友说句心里话，也是跟我说了说他明年的安排，他说明年我也要暂别北京，要回兰州，小女儿呢现在上高中了，要回去陪读，大女儿呢已经不用我太操心了，因为已经可以工作了，现在是在北京国贸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翻译工作，所以现在我的主要精力呢就是要去照顾我的小女儿，希望她能够考一个好大学，所以你真的是对家人很尽心，是一个好老爸，所以祝福你的女儿和你在2022年都一切顺利，能够心想事成。还有收音机旁的云大陆啊，这位听友应该之前在平台上面不是经常会在这个早间互动的，他说早早早在音乐广播的时段想听到韩国女团的一些热门的歌曲，不知道能不能排上号拿个号哈。可以 Twice 这两天也出了首新歌，很适合在12月份的来听 Wonderful Day。也祝每一位收听北京乐广播周末早起的朋友 Have a wonderful day。 朝の隙間から見えた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きらめきの分寂しくなるから、君は今どこで何を思う、ため息が白く踊る、メロディーは Young Twice, Wonderful Day。 接下来听到的是 Ed Sheeran 黄老板的在等于号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的 remix 版本 Overpass Graffiti。 这里是带你出发，云南路你不就说了吗，周末的感觉氛围搞起来搞起来。 Another rough patch to rain on 雪孩子真的是收藏了不少的好专辑，当年的唱片。他又给我晒了一张照片，我发现上次我几乎是提到某一些音乐人他们当年的专辑，他就能够及时的从家里的家底儿里面翻出来这些唱片，而且保存的相当好。这个封面看上去感觉不能说是崭新崭新的吧，但是我觉得也像是那种刚刚打开塑料封皮的。汪佩蓉的专辑，他说我有一张，虽然之前一首没怎么听过哈，但是刚才听了那首，因为我刚才放了一首汪佩蓉的早些年的一首代表曲目之一《比我对你更好的人》，他说很好听啊，网上找一找，他和 Alex 唱的《恨自由》也不错。是，所以很多音乐你当年可能是没有特别的入耳入心，但是若干年后会发现，哎，这是我的菜，香菜都给我。这位听友周末好，他说也想听 New Boy 排队中普养生的，可以吗？没有房东的猫的那个版本。先来听这首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I wanna talk,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And I'm not gonna stop till I forget what we had. We kissed in the morning on a summer day. You taste like cigarettes and hurricanes. There's a warning written in the corners of your face. Whiplash and you left me in a vapor trail. Now I know 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本来今天要来节目当中放一首朴树的歌，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让很多人大呼爷青回，满满青春记忆的 Westlife 他们也是很难得的用非常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中文发音翻唱了朴树的《平凡之路》，所以既然没有听到《平凡之路》，我们就邀请朴树 New Boy。 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拍相片，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 把心一半，坚信把心压，轻松一下 Windows 98，最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 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我已经预感到了最后的两期节目当中，可能每天都有不少的朋友要点歌。好吧，如果歌库里面有，然后并且你们点歌点的也很及时啊，正好呢曲目串联起来也很好听，那我肯定会愿意接受大家的点歌。CCH 炎炎中的歌，稍后等待一下哈。已经拿到了 VIP 等候券，先来听一首大长腿 Carrie 孟蔚，爱我的请举手。 噔噔咋噔啊噔，该发生的没发生，噔噔咋噔啊噔，再完美也不完整，噔噔噔慢慢难，噔噔慢吞吞，让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噔噔失去灵魂的标本，噔噔噔慢慢慢，噔噔噔慢吞吞，只是分一点成分，不如给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灵魂。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我爱的请。Oh, 意思哈、啊，有的时候呢留言比较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把某几位朋友的留言就那么不小心错过忽略掉了，比方说像 Y 啊，还有 Percy Patty 无糖咖啡，你们都不跟我计较的哦。来呼啦啦，丽丽说经常也忘了念我，不是我忘了，是因为这里面有丽丽啊，有中文的丽丽，还有英文的 Lily 就是你，还有单名一个字的静啊，静静，你们让我安静的想一想，以后要跟你们区分开啊，标上一个12345678代码啊。CCH 说了，例如群主的留言，费劲是群主吗？这个时候群主啊，好吧，先暂且当他当两周的群主好了。这个时候呢，群主正在跟着家里人在给孩子选照片，他说老婆孩子在对上周的照片进行选择，我呢听着朴树的 New Boy 望着窗外，是不是说望着窗外比较符合节日的节目的氛围对，望向窗外才能搭上我们这趟带你出发的这个列车好了，我的三个小时陪伴先暂告一个段落了，邀请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也希望你们有 good mood 好心情。我回去补会儿觉，晚上五点见，拜拜。哎，这么 loving good mood， 拜拜。